歡迎大家嚟到今個禮拜嘅澳門街。今個禮拜嘅澳門街咧，就係要響應我哋十月尾嘅盛事。十月尾有啲咩節日係盛事啊？成俊哥 ，Halloween。 冇錯啦，咁 Halloween 其實係同啲咩朋友有關嘅咧？ 同地下嘅朋友有關。 係啦，或者我哋嗰啲叫靈界嘅朋友，咁所以今集澳門街咧，終於咧就係響應翻大家一直都好想聽嘅鬼故項目啦。咁啊，有鬼故當然有鬼王啦。咁鬼王成俊哥之外，今日仲有啲咩嘉賓喺度咧？ 烏田心。 咁點解鬼故又關烏田心事咧？ 因為我有親身嘅經歷咯。 係啦，所以咧今日咧係 Halloween 鬼故夜，咁就成俊哥你要扮只色狼叫下先啦。 叫下啦， 叫下 啦，咁啊，成俊哥呢個呜嘅開始之後咧，我哋介紹下我哋嘅贊助商啦，創福偉業投資有限公司啊。咁大家如果想去揾啲空宅啊，如果大家咧想去裝修啦，或者係揾啲物業投資咧，可以揾佢哋啦。咁啊，另外咧就係呢個好天氣管理啊。咁大家咧如果想聽啲鬼故事啊，唔係，但係大家如果想揾啲法律嘅諮詢啊，或者做生意嘅一啲取向咧。咁啊，可以揾佢哋幫手啦。咁啊，讚記美食，咁啊，大家想食 Halloween 套餐去讚記啦。另外 Poti Yaris 啊，咁如果大家想著到鬼火咁靚，就可以去呢個 Poti Yaris 度幫襯啦。好啦，我哋呢個節目有啲咩平台聽到呢？咁首先梗係第一個介紹，梗係三藩市靈王府嘅附屬電台 Open Sky Radio 啦。咁就靈王府呢個節目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兄弟高迪安嘅一個主持，一個長壽，亦都係網台上面啦，其中一個收聽率咧最高嘅靈異節目嚟嘅。咁就 Halloween 咧，我唔知佢嗰邊有冇啲特別題目啦。咁啊，不過大家咧想聽多啲鬼故事咧，就一定要去靈王府啊。咁靈王府除咗咧話有呢、這個鬼故節目之外咧，好多時都會講下古文明啊，又講下一啲超自然嘅嘢啊 ，UFO 啊。咁甚至乎一啲即係各地嘅怪事一啲風俗咁樣啦，咁啊好可聽性好高嘅，咁亦都係我個人最中意嘅一個嘅靈異同埋即係古怪類嘅節目啦。咁啊，另外嚇 Vegas 先都有靈異節目嘅喎嚇，咁大家亦都可以去聽下啦。咁另外天台啦，咁啊仲有熬嘅 TV 啦。咁啊，大家咧咁啊，萬聖節係做啲乜咧？咁啊都唔關我哋事噶啦，因為我哋今日咧好直接咧。就係、是、要呢個鬼故分享啊！咁既然烏博士喺度，咁首先由烏博士講下啦，你自己同一啲靈界朋友嘅淵源啦，好唔好啊？ 哇！淵源唔係啊嘛，咪講親身經歷啫。不過我係見唔到嘅，但係佢有搞過我咯。 佢點搞你啊？ 講翻以前喺廣州讀書嗰陣時宿舍嘅事咯。 係。 係啦，咁樣即係我宿舍都。自己一個人住嘅咁樣，跟住半夜咧就多數大概兩三點咁樣，但都好寧靜㗎啦，宿舍嘅時候冇人，即係好安靜，大家都瞓曬覺㗎啦，基本上。但咧就係成日都會聽到床邊有啲人著拖鞋聲啊，踏踏踏踏踏嚟踏去啦，跟住咧就有啲煮宵夜嘅聲音啊，即係啲沙煲冷餐咁樣啦，喺我自己間房度喎。但係張擘大眼嘅時候就乜都冇咯，係啦。 發緊夢？ 唔係發夢，係真嘅。 樓上裝修？ 冇啊，住頂樓噶。 你可唔可以講得具體啲啊？ 具體啲就有一次咧，就係、是其實唔係好多，唔係一次嘅，係好多次噶啦。咁就係呢、這個比較，譬如尤其是啦，夜深人靜嘅時候啦，咁就。即係我本身有呢個喺學校咧，即係又冇電視睇咁啊宿舍，咁啊多數聽電台咁樣啦，咁啊聽下聽下就會自然會瞓咗覺噶啦。咁咧就大概每一晚啊，大概兩三點嘅時候啦，大部分學校即係宿舍都要求就話十一點要熄燈瞓覺噶啦。 嗯。 咁啊，大家都好乖噶啦，我哋咁啊熄曬啲燈咁樣。咁啊，準備瞓覺噶啦。咁就算嚟講，你根本上佢會有宿管嚟騰嚟騰去嚟查，咁你根本上大家都要瞓覺。咁咧瞓到大概兩三點咁樣，每一晚如是都喺嗰段時間咧，咁就自己都係瞓著咗嘅，因為好早瞓覺喎。咁啊，瞓到兩三點咁上下咧，咁就會聽到啦，自己身邊啦，即係床側邊咧，就有人著拖鞋踏嚟踏去，咁係圍住張牀咁樣踏嚟踏去噶。 你點知道拖鞋聲咧？ 我聽到拖鞋聲嘛， 喺我耳邊咁樣。 咁我想知啊，即係聽眾一定會最想最感興趣嘅，佢點搞你啊？ 佢真係成日著拖鞋踏嚟踏去， 即 係 佢攞隻拖鞋踩上你個身度踏嚟踏去。 咁我冇試過，不過俾鬼爪試過嘅喺宿舍。 俾鬼爪感覺係點啊？ 成身係喐唔到，但係你意識係清醒嘅咯，但係你 講唔到嘢， 講唔到嘢，手腳喐唔到，但係你想去反抗嘅時候， 個身係咪覺得係凌空飄起咁？ 冇凌空啊，係好似俾嘢擲住曬咁樣咯。 係。 係啊，呢個我試過兩次㗎啦。 驚唔驚咧？ 驚㗎，真係好驚㗎。 咁你後屘有冇諗過點解會咁咧？ 咁我又冇諗過，其實我多數係俾鬼擲之前咧。我是多數在學校宿舍的時候，晏晝有一次就是去完旅行回嚟，去完那個五一嗰陣時候，去完桂林回嚟，有一次真的很恐怖，即係我都照而家都好驚，是晏晝嚟嘅，咁啊搭咗成十幾個鐘頭火車啦，咁好攰啊嘛，咁晏晝就回到嚟學校咁樣諗住休息一下啦，咁頭髮仲未乾嗰陣時候，咁就趴在張書台度咁啊瞌著啦，跟住。恰著過程裏面咧，係有個人，我係記得係男人嚟噶，佢喺我耳邊度講嘢咯。 點叫啊？烏田心。 咁係完全係你唔知佢講乜嘢，總之係聽到一個男人聲咧，係我耳邊即係好近好近，真係好近噶喎，即係好似係咬耳仔咁樣噶，咁都係咁樣噶。跟住即刻擲醒咗啦。咁嗰日晏晝，咁我話誒冇乜嘢，應該係以為自己幻覺啦。點知嗰晚瞓覺又～就係、是、如是咁樣，即係俾鬼擲咯。咁連我同房嗰陣時候都驚啊，唔知道發生咩事啊！即係喺度試圖嗌醒我。 俾鬼擲嘅時候，佢有冇摸你咧？ 摸我只腳咯。 點摸你只腳咧？即係你 feel 到人摸你只腳。 係啊，摸大髀啊。 除咗大髀啊，有冇摸其他重要部位？ 咁我未有。 例如肚腩。 冇啊，就係摸只腳啫，摸大髀嗰時候，哇好驚！我跟住我同房聽到我有啲聲，但係佢就係睇我咧，佢話我完全係即係有掙扎咯，但係完全係出唔到聲㗎。 咁佢有冇過嚟幫你啊？ 冇啊，佢幫唔到我，佢嗌我，但係我認唔到佢啊嘛。 佢唔使嗌嘅，即刻走過嚟推醒你咪得咯。 推醒我。 係啊。 冇啊，嗰時攞個蚊帳罩住自己㗎嘛。 哦，咁你 係夏天嗰陣時， 其實你又係即係一個咁好運啦、啊，又咁氣場咁好嘅一個人啦、啊，點解都會撞到鬼咧？ 時運低啩，因為我本身好敏感嘅體質噶，包括咧，即係包括一啲譬如我去教堂啊，同埋有啲寺廟咧，我都會毛管動噶。 分享一下。 譬如有啲譬如氣場啊，譬如話宗教類，譬如去親教堂啊、聖堂咧，我一入到去咧，我自自然然會即係毛管動係由背脊上嚟㗎。 但係感覺到啲乜嘢咧？ 感覺到啲乜嘢磁場啩？我覺得係會毛管動，成身會凍咯，真係會。 你入冷氣房都毛管動㗎啦，好正常喎呢樣嘢。 聖堂冇冷氣㗎嘛，有啲係。 但係好凍㗎嘛。好陰森㗎嘛！ 唔會，但係大家係唔會，但我每一次去親啲教堂就係咁樣啦。 你去大三巴有冇啊？ 有。板上堂都會有，跟住最犀利咧，有一次去崗頂啦，咁啱啱算係星期日嘅，咁有人做崇拜啦，做禮拜嗰陣時咧，咁我路過人聽到人唱聖詩啊，跟住我都會毛管動㗎咯。 點解咧？ 我真係好唔明白，跟住有個同事帶我去佛堂咁樣啦，我都會毛管動，入到去即刻咧就冇幾耐就毛管動噶啦。 喂，你之前話啦，嗰個靈體嗰只鬼摸你只腳啦，俾鬼掂個感覺係點啊？ 就好普通咁，我摸下你咁樣咯。 好似俾人摸咁。 係啊，真係好似俾人摸咁樣咯。 感覺到嘅。 係感覺到㗎。 哦。 跟住有一次啦，咁除咗之外，咁暨大啦，死啦，爆咗自己學校個名添。咁佢學校有酒店㗎啦，阿文俊哥你都知㗎啦嚇。跟住即係我嗰間學校咁樣，咁就我去嗰度住過一次啦，咁同媽咪一齊嘅嗰次，咁啊翻學咁樣，即係翻嗰次讀緊博士嗰陣時，咁就瞓下覺，跟住聽到咧有個鼻鼾聲咯。 媽咪嘅鼻鼾聲， 唔係我哋兩個係清醒㗎，即係瞓覺嘅時候，即係瞓得醒，但係咧聽到鼻鼾聲，跟住同我媽咪講：，喂，媽咪，點解有鼻鼾聲㗎？係 咪流述流下啲回音咋？ 我隔離房係冇人住㗎，我諗住開頭以為有人，諗諗下我隔離嗰個係單邊房嚟㗎嘛，我哋間房係應該冇人㗎嘛，跟住佢聲音係好近，都好似你扯緊鼻鼾，即係我同你而家嘅之間嘅距離係近到咁樣咯。 成俊哥，你有冇啲相關嘅經歷啊？即係扯鼻鼾呢啲啊？ 扯鼻鼾？ 係啊。 我冇啊，不過我想分享樣嘢。 係關於 因為點解有啲人話會見到啲鬼魂咧？咁講其實都係有磁場，有一個好緊要嘅嘢。好似我細個咁，我翻鄉下有一次咧，就食咗啲狗肉啊。原來咧食咗狗肉嘅人咧係會降低咗磁場，比較容易見到靈體嘅。所以我自從食完狗肉之後咧，我就喺時空低嘅時候，我就會見到啲鬼魂。 真係使啦！啲狗咁好咧，啲係人。 我真係唔知道，我唔知 佢嚟㗎嘛。跟住你食咗。 阿烏博士意思點解你唔打包俾佢？ 我唔食㗎。 我都唔知係狗肉嚟嘅，後屘只能同我講，啊狗肉呢啲係叫香肉啊！咦、哎，我諗下， 香肉即係狗肉 咯、啊。哎呀，食咗狗肉，我都唔知道。 幾多歲嗰陣時？ 大概四五歲嗰陣。 咁你有冇？ 我四五歲。 有冇試過日頭日白見到鬼？ 日頭就冇，夜晚係有時量低我見過。 咁啊，阿烏博士繼續講翻啦。咁你鼻鼾聲之後點樣咧？ 驚咯，鼻鼾聲，哇！真係超級好大聲，鼻鼾聲真係好鬼死真實嘅喎，真係。 啊！ 驚到我毛管篤咧，係跟住嚇，點解會咁㗎？即係你冇理由咁靜嘅環境，得成間房得我同媽咪啫嘛，你冇理由個鼻鼾聲係男人嘅鼻鼾聲嚟嘅又係，咁我覺得，但我係見唔到，次次都係咧，但係我成日感應到咯。 咁跟住咧，你媽咪點講？ 我媽咪同我攬咗一齊驚咯，即係驚咗成晚啦，根本上就係咁樣。 你哋唔落樓下同嗰個服務員講？ 冇啊，半夜三更。 叫人，你話要 room service 叫人上嚟啊嘛，叫人救你哋啊嘛。 唔使自救啦，咁樣可以。 有咩自救方法呢？ 自救方法念經咯。 念啲咩經啊？ 即係好似我之前我。住宿舍嗰時候，隔離個室友啦，又係即係隔離房咁樣嘅同學仔，又係又遇到呢咁嘅情況咯。即係佢係發夢夢到佢嘅同房嘅哥哥嘅鬼魂嚟揾佢咯。 跟住咧， 驚咯又係，因為佢會問翻阿美玲啊，即係我個同學仔叫偉君啦，咁啊佢個同房啦叫做美玲咁樣，跟住咁就話佢發夢啦，就見到一個男人係揾佢，咁就問咧關於阿美玲嘅事咁樣嘅，咁佢都好奇怪啊，點解我嗰個人我又唔識嘅，點解喺夢境裏邊嗰個人我又唔識嘅，點解會問佢自己同房美玲嘅事咧咁樣？跟住第二日啦，咁就咁我同學仔阿慧君咧就問翻阿美玲一啲事啦，咁啊美玲就講翻出嚟，其實佢有之前有個哥哥嘅，就去世咗，即係泰國嗰邊噶。係啦，跟住咧就估唔到咧，就係話佢跟住阿美玲啊嚟咗廣州咁樣咯。 嗯， 係啊，咁我 即係佢哥哥跟住佢。 係啊，跟住之後自此之後 有冇大到咧？佢哥哥 有啊，係大個㗎，有大到㗎。跟住後屘佢哋就驚咯。咁我因為我阿慧君，我同學仔慧君識，即係佢屋企咧信佛嘅，咁啊念金剛經咁樣咯。 有冇用咧？ 其實都有會有用嘅，不過自此之後佢哋間房都擺咗金剛經咯。我都喺宿舍遇到呢啲事之後咧，都貼咗對符喺度噶。 咁你去到最近有冇試過有呢啲靈異經歷啊？ 最近啊，最近嗰次就係零七年嗰陣時咯。 開兩下。 係馬來西亞嘅。你都知道馬來西亞好鬼死猛鬼啊，同埋泰國，我真係諗起都好驚咯。跟住馬來西亞嗰次咧就住一間酒店啦，咁就跟呢個旅行團啦，咁啊喺吉隆坡嘅郊區嚟嘅，咁咧就類似鄉下咁嘅地方啦，間酒店，咁啦咁我哋成團友即係譬如廿零個人，住一間酒店，一間酒店好鬼死冷清噶喎。即係寒假嗰時，即係我哋中國新年嘅時候，應該好旺噶嘛，好多旅行團噶嘛。 嗯。 但係嗰間酒店咧就靜嘤嘤咁樣，即係人煙都唔多隻咁樣嘅。係。 咁不住啦，我哋去到已經係夜晚成八點嘅啦，八點幾九點嘅啦。咁啊入咁我多數嚟講啦，去親酒店我哋必須做一樣嘢嘅啦。 屙同屎尿喺四 個。唔係，跟住係嗰個你入房入房門口，即係入房之前咪門口敲三聲啊嘛。 點解要敲三聲㗎？ 睇電視講嘅嗰陣時就話，跟住話點樣可以即係同佢哋打招呼、 啊？有個暗號，你知唔知啊？ 暗號。 你敲門嘅，喂，滾水啊！咁佢會走。 跟住佢就即係你同佢通知佢一聲，我今晚入嚟喺度住一晚咁樣打攪曬咁樣啊嘛。跟住我咪入去啦，咁啊又如常啦，咁樣就同屋企人一齊啦。我係同屋企人去旅行噶嘛，咁啊住咗間房，又去瞓到半夜三更嘅時候。跟住又係湯櫃桶啊，湯櫃桶聲啊！跟住我哋已經係開住燈瞓覺，我有一種習慣去親陌生嘅地方。 咁個櫃桶有冇喐先？ 係衣櫃嗰啲櫃桶聲。 有冇喐先？ 我係唔夠膽去睇啊！ 係。 跟住我已經開咗一盞燈瞓噶啦，我習慣就話去親唔同，即係佢哋其他地方咁樣啦，去啲酒店或者唔熟悉嘅地方就會開燈瞓覺啊。咁我開燈瞓覺，我都未試過咁恐怖。你一瞓覺，你一瞌著咧，跟住佢就會燙櫃桶啦，嗰只嘢。 嗯。 係啦，不停咁燙櫃桶，但係你一擘大隻眼咧，跟住佢又冇事嘅喎，又冇聲嘅喎。 嗰只嘢，咁嗰只嘢 係。係啦，跟住咧，佢最離奇就係話，因為我係住嗰晚酒店住咗兩晚，朝早咧係如常係一啲事都冇。 係。 所以一入夜你一瞓咗覺咧，就係咁嘅情況出現啦。狂燙櫃桶啦，跟住成晚係未瞓過覺嘅喎，跟住因為馬來西亞咁樣，我即係我媽咪本身印尼華僑啦，咁識少少馬拉文咁樣啦，即係講馬拉文去嗰啲粗口去鬧嗰隻嘢咁樣，跟住我就連同用埋英文去鬧啦，即係所有咩語言都拋曬出嚟。 馬拉粗口點講啊？ 我唔知喎，即係我聽我媽咪咁樣講，咁就即係聽我媽咪講啦，咁就。最原始的方法啦，咁就 粗口。陳哥，你覺得講粗口鬧只鬼有冇幫助咧？ 我覺得冇幫助。 但係佢吐口，即係吐啲口水啦。 你媽咪？ 係啊，即係吐就係，因為嗰啲嘢好驚嗰啲嘢噶嘛。 係咩？ 係啊，同埋咧，如果即係我聽媽咪講啦，即係印尼，即係我媽咪係印尼華僑噶嘛，咁就印尼嗰邊就有啲中國人啦，即係我哋華人啦，咁即係我伯公嗰一代咧。就係佢嘅太太啦，即係我伯婆啦，咁都曾經俾人落過降頭嘅，係啦，跟住因為佢係佢有個朋友咧就欠佢錢，咁去追數，咁咧佢個債仔咧咁就喺啲食物度落咗降頭啊，咁俾我伯婆食咗，食咗之後咧個喉嚨呢度爛曬啊，咁爛到咧，你係即係呢度啲肉咧，喉嚨嗰度啲肉咧，即係頸嗰個位置啲皮膚啊肉咧係冇咗。 咁係喪屍嚟喎。 但係佢冇死喎，但係食嘢嘅時候咧，當佢食嘢嘅時候咧，佢哋可以見到佢啲食物經過佢嘅食道落個胃度咯。 哇！好核突。 係啊，但係冇死到咯，但係後屘即係因為啦，呢傷口潰爛啊咁樣而死咯。跟住自此之後，我伯公咧就跟咗嗰陣時啱啱由中國去到印尼嗰啲人咧，佢曾經學過啲道術啊啲咁樣嘅，跟佢哋啦去學習，咁啊識得嗰啲咁嘅嘢啦。咁聽我媽咪講翻咧，就係話，譬如有啲人啊，譬如香港咪好興去遠足啊、露營啊啲咁樣嘅。譬如話去到啲山裏邊啊，迷咗路啊，氹即係走嚟走去都出唔到去嘅時候咧，有個方法喎。咩方法咧？就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啦，童子尿啦嗰方面。譬如即係揾唔到出口嘅時候咧，就小便啦，我啲尿咧就爆隻眼度啦， 嚇， 係啦，跟住咧就會見，即係會揾翻個出路咯咁樣。 啊，咁我要帶住屋企只鼠去，隨時 要自己嗰啲喎。 自己嗰啲啊？ 係啊。 哦，都 OK 嘅，斯洛文俊都係個童子嚟嘅。咁啊嗱，呢節咧就烏博士分享佢嘅經歷啦。咁下節翻嚟咧就到成俊哥噶咯喎嚇，咁就一人講一節啦。咁啊今日開心啊，咁啊成俊哥下次翻嚟睇你表演啦。OK。